有你的爱和我一起同在。

拆成圆，说不知不觉先凄切，让我的真情去为你的痴。但愿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汉子，柔情蜜语尽话我知，却也平之。You're just a woman, fall in love. You're just a woman, fall in 本书。